正。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哥。 周末你看，我们工作在岗位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在忙些什么呢？ 希望大家没有工作在岗位上，而是能尽情享受这样的美好周末。 你就不怕老板听见之后啊发短信发微信说你们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主意、啊、 我希望人大家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 啊、 劳逸结合，有张有弛、 哎、这倒也是，不然的话人就身体出现一些小毛病。 我不相信哪个老板能以这个员工身体代价为谁呀、啊、说出来站出来、 哎、累趴下就麻烦了。 不能这样 啊。不过要话说去医院哈、啊、上医院的事儿，这个我还是很爱说的。这个王世军呢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科的主任医师，这两天他火了。 哎呦，生气了？ 不是，那火了吗？起因是他在朋友圈发了一份70年前妇科大师林巧稚先生啊，这个大家如果您去过北京妇产医院的话，在一楼大厅有林巧稚的那个塑像啊，因为他发了一张70年前林巧稚写的老病历。 哎呦，70年前的病历、 哎、这事儿呢还得从6月5号说起。那天是星期五上午呢，王世军出这个门诊，患者特别多。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患者呢，让他印象特别深刻。这位70多岁的患者跟王大夫说：“说我在体检的时候查出这个卵巢附近有一个泡啊，建议我到医院进一步检查。 嗯， 刚好这不是挂了王主任的专家号吗？ 嗯， 他有点担心的跟王主任说：说大夫啊，您说我这会是卵巢囊肿吗？ 嗯， 说我们家长辈家族史，长辈曾经得过卵巢囊肿，还做过手术。 嗯， 说完这话呀，他就从这包里拿出了几张复印的病历让王世军给看看。王大夫一看这病历的落款，当时就震惊了，这是我国妇产科泰斗林巧稚书写的病历。王大夫说，您这病历太珍贵了，能让我拍张照片吗？ 嗯， 哎，这患者说您拍吧。王世军呢就用手机把这份病历拍下来了。病历上记载的应该是这位患者外祖母的病历，一共5张哈，上边有中文基本情况介绍，患者曾经在外院被诊断过什么子宫肌瘤， 嗯， 到林巧稚这儿被诊断为卵巢囊肿，并且做了手术。这病历不仅有中文部分，还有英文。 哦， 哎呀，这个王大夫说这病历写的简明扼要，句句是重点。 嗯， 说现在的病历虽然非常全面，反倒没什么重点，让王世军啊非常的感慨。哎呀，还是过去的这个病历啊写的好啊。 嗯， 然后你看 怎么个好法， 还有知情同意书。现如今你看病做手术你也得签知情同意书， 是 这个从知情同意书上的这个措辞来看，患者非常信任医生。 怎么写 啊？倘有意外生命危险以致死亡等情况发生，届时与贵院病师手术医事无干，所据事实。 哦， 翻译成普通话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大概就是要是出了意外啊，就跟咱医院的医生大夫没关系，这事儿是真的。 哎呀，同意书上签署的患者本人还有那叫亲族人啊，现如今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亲属 家属、 啊、 嗯， 落款的时间是民国35年3月4号，那就是46年呗 啊， 数学不错呀， 历史不错那是。一周之前呢，王世军在出差的路上就把这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上了，哎呦，没想到获得满满的点赞呢 啊， 点赞一再刷屏，说太珍贵了。大师就是大师， 是 啊，林巧稚先生是我国妇产科的泰斗，很多人都知道他曾经在协和医院工作过，而且并创建了这个北京妇产医院，并且担任过院长。 嗯， 说到这儿的时候，您要是去协和就是那个别墅群啊，您上那遛弯，环境特别好。第一家那别墅就是林巧稚他们家。 哦， 就是其实说实话啊，说到这个病例，如果不做手术呢，一般人也接触不到。 是， 但是呢，咱看病的时候有个小黄色的病历本，五毛钱一本，你知道吗？ 小黄色的， 蓝本， 小 蓝 色的， 蓝色的本，五毛钱一本。 嗯， 别说，我到时候看病的时候经常忘带这本，每次都是现买。 但那这意义就不一样了。 对，你老现买，永远是白本，第一篇是大夫写的。 就是啊， 这其实不太适合咱们看病。 是，是 最好的是您都用这一本，上哪儿的时候，您大夫一翻就知道啊，你 之前 治疗过什么。 对， 别说有一次就赶上好了，我去牙去做这个牙冠啊，因为有一个根管治疗，说白了就是牙杀神经去。 嗯嗯。 哎呀，那个大夫写那个病历那叫好哦，一篇。等我三年之后拿着那本再去找大夫，说我想做个牙冠 啊， 人大夫哎，你这病历真好哎， 啊， 照着这个都不用说，直接就把那牙冠做好了。 你看这就是病历所在的意义。 哎呀，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东西咱得留着，不能随手就没了，然后随手你再买新的， 嗯， 啊，这个有的时候太就是浪费钱，咱说哈， 啊， 您比如说这个病历本五毛钱一个，没多少钱，您买十本才五块钱， 嗯， 但是有的时候它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 这花钱大手大脚也不能， 哎呀， 指着买病历显示，哎， 不过话说回来了，生活当中您有没有那种随手完了找不着东西的情况呢？ 哎，这个不错， 是吧？经常哎，我手机搁哪儿了？怎么打一遍找找手机在哪儿？ 嗯， 那手机有声啊还行啊，手机要是没声。咱们 手机找不着，你拿什么打电话找手机呀， 啊？你座机呀， 啊？最可怕的就是手机在手里攥着呢。 啊， 哎，我手机呢？ 生活当中，您发现没发现有一些小东西就找不着了？ 哎， 反正过两天它又出现了。您有没有类似的经历，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是吧？ 嗯，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玩，说这个啊，生活当中有什么时候找不着了，过两天它又出现了。 对， 啊，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在朋友圈最近比较火的事儿啊， 嗯， 最近有一位这个网友就发文说啊，望京 SOHO 登顶计划在半个月的准备和多角度测试之后，终于站在了望京地标之上，扎哈的小尖顶确实性感。 扎哈是什么呀？ 这一说吧，大家不了解的这里边全是陌生的名词啊。 啊， 了解的就知道，这个他文当中提到的扎哈呀，是望京 SOHO 的建筑设计师扎哈哈迪德。 哦， 那是素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位女性得主。 不是，这望京 SOHO 是很高的一建筑吗？ 哎呀，这你看看呗，360度展示，站在望京 SOHO 最高点看到周边景色的照片，人家都给发到网上去了。 嗯， 这个微博呀，网友就开始大量转发和评论。这位网友就说：“哎呦，我看着我都腿软呐，你太厉害了。”也有网友说，喜欢玩刺激的还是到那些允许的平台和建筑上去吧，你这样啊会连累很多安保人员。其实呢，根据登顶这位网友发布的那些照片啊，这名男子只是穿着普通的运动服，背着一黑伞书包啊，没有其他装备。当天晚上10点多钟，这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就转发了这条微博，并且评论说，太危险了，以后绝不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位爬楼的男子啊，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自己在登顶前的一个月就已经开始进行相当于平时2倍的跑步锻炼， 和 就是为了避免发生爬到一半自己腿软的情况。 嗯， 同时呢，他也说啊，在登顶前半个月呀，也开始进行多次的实地调研，就跟做建筑方案差不多。前期呢，把调研准备充分到已经避免任何一个意外发生的这种程度。他也说啊，自己精确计算了攀爬的路线和时间，标记了安保活动的范围、设备维修人员在岗时间、各层摄像头位置。 哦， 同时啊，他还测算了内部行架和这个高度密度、立面外挂强度和攀爬可能性，以及像自己带那个绳索的长度、 嗯、 吸盘的吸力等等数据。最后要等的那就是有一好天气的非工作日了。记者呢也根据这件事致电了某攀爬协会攀爬爱好者李先生。 李先生在了解了望京 SOHO 基本建筑的情况之后表示啊，这个望京 SOHO 的攀爬难度不算太大，铝合金结构有抓握和脚踩的点，而且呢这人也根据了辅助工具吸盘增加了着力点。同时李先生也说啊，在攀爬之前呢充分了解目标的特点，设计好路线并处理好攀爬细节也是特重要的。之后呢记者也致电了这个 SOHO 中国物业，人家工作人员说啊， SOHO 公司是不允许攀爬建筑物的，如果一经发现马上就会制止。 嗯， 同时人家也说啊，这名男子呢是在 SOHO 方面不知道的情况下攀爬的， 嗯， 我们要知道一定不会允许的 啊。是， 记者也跟这个律师联系啊，这个某位律师就表示攀爬建筑物的行为呢并不合法，律师也说这种行为首先呢给自己带来危险，如果同时发生了坠落等意外情况也会给他人带来危险，除了这个之外啊可能还会引起围观，这也给交通啊和围观群众都带来了安全隐患。律师还介绍说啊，建筑物攀爬行为呢应该在获得公安机关许可之后才能进行，否则公安机关是可以按照扰乱社会秩序等处以治安拘留的处罚。 你瞧瞧，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如今这叫什么蜘蛛人是吧？ 对 啊，当然爬建筑物的外墙，除了那个人家擦玻璃的不算啊，就是很多年轻的小伙子喜欢挑战一下极限，关键您这太危险，万一出现一些问题呢，就算您技术再高超，您比如说下边楼底下有二十多位骑自行车的抬头看，哟这干嘛呢，这一聚集就有可能发生其他危险。 对，您这不出事儿的时候觉着这一切都好说，真出点事儿的时候您说找谁去呀？ 嗯， 这个又没有像咱之前看病说的知情同意书责任免责书一样的东西是吧？ 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啊大家千万不要做一些特别冒险的事儿啊，尤其是影响公共安全的事儿，咱们三思而后行。 是 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有没有这找不着东西的时候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问，哎呀这个文哥现在说的越来越好了啊， 是吗？ 欧里什么呀， 一串数数字母、 啊、字母说我在给你们电台的主持人投票呢，哎呀不知道投谁呀 后面这两声是李凯自己加的啊 这个还用问啊，这是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评选活动又开始了、 嗯、 啊，104位好像据说、 嗯、 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听友吧这个公众微信号 是 吧？能够选您喜欢的最喜欢的主持人。 对 啊，这个我说实话，我还没看那里边都是谁呢。 我也没看。 有咱俩吗？ 没我那不重要。咱 谁说不重要？ 咱只要在听众心目当中啊，觉得咱俩人可以，还有需要继续努力的空间或者进步的余地，那就好啊。那个东西，那个不对，不重要，不重要。 谁说不重要的？你要是选对了，听众还能得奖呢。 啊，是吗？ 那可不是嘛、啊，对于听众来说很重要。 这是押宝呢，是吗？ 我、嗯、不是， 反正咱就做好咱自己主持人该做的事儿，在咱岗位上每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新鲜有效的信息。当然，这个个人风格啊，大家喜欢呢，我们就改进改进； 嗯、 不喜欢，我们也得改进呢，对吧？ 不是，人家能随机抽取260名幸运听众进行表彰和奖励。 嗯 啊，您还是参与一下吧，万一要是您被抽中了，有奖励有奖金的时候，您记着请我们俩人吃饭就行、啊、 哎呀，请我师傅李凯就行、 哎、 我在边上看着您吃。 不是有这样的吗？ 我吃着于心不忍，心里不落忍， 别人吃着你站着， 吃着愧的话， 呵呵， 觉得做的还不够好。 来吧，今天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说您有没有这丢东西的时候。少年队员是一位新朋友说，一双袜子如果丢了一只怎么找也找不着，如果把剩下那只扔了，哎，过两天那个丢了那只就出现了。 对于姑娘来说，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小耳钉啊、小耳环啊，也是这样， 是吧？ 一丢就丢一只，家里永远没有成对的、 啊。那怎么办？您可以一只耳朵戴一只啊。 就那头发得挡一边耳朵，不能让人看见。 来，再说一件事吧。这个昨天晚上你说两个人一男一女要是吵架完了之后，他动手， 哎呦 啊，这个能到什么份上？金台里5号楼的某间房间里边有一男一女，俩人喝酒之后吵架，其中这名女的情绪过于激动，把家里边的东西给点着了， 放火呀， 哎呀，造成火灾了。目前警方已经开始展开调查工作了。今天上午10点半呢，记者赶到事发现场，这个楼的入口以及一层都拉起了警戒线，物业和街道的工作人员正在楼里边调查呢。在楼下，记者看到 二层南侧一户居民家的阳台已经被烧黑了， 嗯， 阳台的玻璃全部破碎了， 哎呦， 这个楼南侧的墙体已经全部被淋湿了，你想救火吗？楼下和两侧邻居在这次事故当中损失比较大。楼下的居民张女士说，哎呀，昨天晚上等消防队员灭火之后啊，我们家所有的家具都被水泡了。 你说摊上这一邻居真是跟着遭殃啊。 哎呀，据楼下多位居民说，起火的房间里边住着一位60多岁的老人和一名50多岁的中年妇女。哎，两口子吧， 还上了岁数。 对啊，这都这岁数了，这个50知天命是吧？ 是。 什么叫知天命？就知道人大概的事理，你得懂是吧？ 嗯， 这俩两口子都好喝点酒啊，喝完了俩人的一般节奏就是喝完就吵 啊 啊哈！昨天晚上9点多，俩人喝完之后就开始吵，那名女的就把被子给点了，吓得邻居赶紧打110报警，让民警过来处理呗。民警赶到家里边劝了一阵，俩人倒是没事儿，于是呢民警就走了。谁知道民警走了不到半个小时，这女的又不知道把家里什么东西给点着了。 哟。 昨天今天中午吧，霍家楼街道办事处已经安排家中被淹的居民暂时到附近的旅馆里边住吧。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正在检查并恢复这个楼的供电，因为你想邻居这着火肯定把电都给掐了。 嗯， 当然记者在现场没有看到两名当事人。哎呀，你说这个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玩这个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这个吵架节奏呢？ 而且都已经惊动了邻居，劝走了之后又点屋子，我觉得这事儿性质就恶劣了， 是吧？ 嗯， 这就不是两个人的问题了， 就是 忽略了公共安全，不把周围邻居街坊的生命放在眼里了，是吧？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到了岁数啊，人不能钻牛角尖， 对， 是吧？什么事儿呢？不能走极端， 是 啊，然后我不活了，你也甭想活。哎呀，这打小的时候您就应该有一好的心理素质。 什么玩意儿？还是那句话，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嗯， 凡事没什么是非什么不可的。 没错，希望这样的事儿以后能避免吧。 这最近啊，这个大家都开始发觉了啊，各大品牌智能手机这不断推陈出新啊。 嗯， 智能手机更新换代也是越来越快。 嗯， 家里边一闲置的手机也不是像过去一样那个没剩几个闲置的，一手机能用好几年啊。那你说这手机一换代之后，闲置的手机那属于一种浪费呀，咱得想一地方给它处理掉，是吧？所以很多朋友就想到了，能不能以旧换新？哎，既环保呢，还能弄点余付钱出来，还让这手机的零件啊有地方可去。 这叫旧的去了有价值， 是是是， 新的来了能便宜。 哎，莫先生就有这样的想法啊。可是啊，最近他发现一些网络商家提供的什么以旧换新的服务啊， 嗯， 看似条件优厚，实则存在坑人陷阱。莫先生啊，有一部4S 手机，那四代的手机啊，就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火的， 就是乔布斯的最后一款呗。 反正现在已经出了6了啊，您就往前算算，4啊5啊5啊什么的啊，5+，差不多就是这样啊。这部手机呢，现在价值就几百块钱，而一部新的这个6代的手机价格呢，大概是5000块钱， 嗯， 也就是人一新款手机的零头。想换新手机的莫先生啊，就在某网站上发现啊，很多商家都打出了这样的广告：旧 4S 手机换新6代手机，只需加价1000元。哟，这一算，这差了好几千块钱呢。 嗯， 真有这种好事吗？试试呗。莫先生就按照一家商户位于中关村顶好电子商城的实体店，打算去一探究竟。进了店，说明来意之后啊，莫先生被领到了一间展示厅。在这个展示厅里啊，有一摞新的6代手机摆在面前，加1000块钱就能换。哟，莫先生一下就心动了。对方收了1000块钱之后啊，拿着莫先生的旧手机跟要换的新手机到柜台后边的幕布去做所谓的数据升级。等了半个多小时，这升级还没升级完，这莫先生有点着急了，就开始问您这弄完了没。这个时候啊，几位高大的销售员就围了过来，他们跟莫先生说啊，新手机需要外办个新号码，新号码绑定了新的资费套餐。您要是想使原来的号码，您得加500块钱。 哦，再加500。 哎呦，这些内容我交钱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呀？ 啊， 莫先生就把自己的状态反映出来了，说你这方案我不能接受啊。 嗯， 这个时候，那几位高大的销售员一改先前的和颜悦色，那开始恶语相向了。 哦， 这莫先生曾经有当兵的经历啊， 嗯， 什么阵势没见过呀？人家没被对方的阵势给唬住， 嗯， 他偷偷借了一部手机，报了警。 听说莫先生报警了，哎，对方就赶紧把这手机啊现金都退给莫先生。 对， 自己的麻烦虽然解决了，但是莫先生发现啊，这展示厅里啊还有一些购买新手机的消费者正在那维权呢。因为啊，他们买回去的所谓新手机其实是翻新机。也有没买新手机的人找上门来啊，说自己的手机旧手机被数据升级之后啊不好使了，不停的坏。可哪怕就是这样啊，被低价以旧换新吸引过来的消费者还是有不少。有一位业内人士跟记者说，市民呢选择手机以旧换新的服务的时候，最好是通过官方渠道或者大型商场来完成。对于这种过于诱人的以旧换新的服务背后啊，往往它就藏着不法的勾当。大家呢对此应该保持警惕啊，更应该有避免占小便宜的心理。 就是这个明显偏离市场行情，您想您那手机值就算1000块钱，新手机怎么也得5000块钱是吧，这中间这差价这4000块钱上哪儿找去 啊？就是啊，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明显低于市场行情的便宜，您就千万千万别占， 对， 有可能背后就是一个陷阱。 当然，像这样啊，好奇宝宝要一探究竟的。我也觉得其实没太大必要，因为咱不知道他们那边都占了多少人，万一人要是来硬的呢，对吧？咱君子人不一定当君子啊。 那就算您报警了，这不是心里边也麻烦 auto 吗？是吧？ 就是就是。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找不着东西的事儿啊！不想从前说，找不着东西，你别提了。上个星期六，我们老哥几个去喝酒，回家之后我就睡了啊，结果醒了之后发现，哎，假牙哪儿去了？ 我牙呢？ 找了3天也没找着，只能再去口腔医院重新镶去了。那假牙到今天也没找着，就是不知道丢哪儿了。你说说， 你说这一翻整子一翻被窝摸着假牙，您别吓一跳啊，提前有一心理准备吧。 不会吧？ 傻乐说啊，哎呦，可能岁数大了，10分钟之前放的东西啊，过10分钟准想不起来放哪儿了。有一次买菜啊，给完菜钱，这扭头就走。我都快走出菜市场了，才发现，哟，我菜没拿。我回去就问人家，哎呦，人家还一直帮我收着呢。我这是又感谢人家，自己又尴尬。 是是是，您还行，您是就怕钱没找，就是忘了让人家找钱，菜也没拿，转身就走。 不过一般这样的好像很少，好多那个小老板们心里这个状态都特别好。人家哎，大姐那个菜没拿，哎，大姐钱。钱是你少找了，都明说啊。 杰克，您这个不是上了岁数的事儿，这事儿我也干过。上超市买完东西，交完钱，转身就走，东西就跟着大先生哥。 显特大方，以后就跟着李凯身后，看他去哪个超市买东西，咱捡漏去。 膨胀的宇宙说：“哎呦，原来我收文件的时候，我就把钥匙夹在里边了啊，找半天找不着钥匙。”钥匙找不着，哎呀，所以你看现在那时候我看那个高科技哈，现在有一种蓝牙装置，然后你比如说钥匙，那是一个蓝牙扣，你钥匙、文件、小包你都可以拴个蓝牙，手机上面一拿，找不着，哎呀，我钥匙搁哪儿了啊？拿那个手机一看，哦，那边蓝牙响了。 说到高科技的时候，我记得原来使那个。大的那个手机啊，带触控笔的那个笔啊，老担心它丢，挂个绳吧又觉得特傻。后来这个手机更新换代，也出一新功能，只要这个手机的触控笔离手机超过2米的时候，手机就会报警，提醒你啊，那个触控笔离你不在你身边。我觉得这特好，当时我就高枕无忧了。结果忽然有一天发现，整个手机都丢了。哎呦，谁给我报个警啊？ 好了，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的是忘东西啊。您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短信和微信都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大城小事，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随手就忘的事儿啊，忘东西的事儿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哎呀，刚才说到这个手机，您千万千万记住了啊，这个千万别想着占便宜。但是你知道这个路边的便宜还是可以占着的。 啊，路边有什么便宜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能停一车啊，开车的时候，哎，这儿没人，先停这儿 啊。 停完这儿之后，看看有摄像头吗？ 这是违章乱停车。 对啊，啊，那没地儿停怎么办呢？ 谁脸皮那么厚啊？ 有些人他就这么干，不过这个有人这么干，自然就有招对付他。 这两天有市民反映，在西城区太平仓胡同156中学，你知道吧？ 嗯， 啊，13中、156、4中的那一大片， 嗯， 每天156中学门口摆着一个有着12根钢刺的巨马。 哎呦，谁在这放这玩意儿啊？ 哎呀，这就是为了防止有人乱停车呀。 啊， 关键是看着挺瘆人的。 是啊， 有人说这玩意儿胡同里边人来人往，你说万一他要是伤着人可怎么办呢？虽然说他不动哈，但是有人没看见没注意，咣当，人家碰上了怎么办呢？ 就是啊。 昨天下午呢，记者也是来到了太平仓胡同，刚进胡同，远远的就看见这巨马了，上边确实有12根尖锐的钢刺。 嗯， 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读《水浒》，人家那是狼牙棒啊，关键是狼牙棒是一根棒子。啊，这是一片呢， 人家狼牙棒也没放地上。 哎呀，据说这个巨马位于校门东侧啊，胡同里的住户对这个大见怪不怪了。 啊，是吗？ 但是你要是第一次看见，你就忍不住想回头看看，哎，这玩意儿干嘛的呢？ 太少见了。 156中学门口的保安站岗呢。啊，这位小伙子说，我来学校上班一年多了，我来的时候这一直就在这儿呢，放这儿就是为了不让人乱停车。 啊， 甭说这巨马还确实挺管用，胡同里边别的路段啊，他停满了车啊，这地方他就没人敢跟这儿停，你看没有，大家都躲得远远的。 嗯， 保安说了，老同事跟他说了，没放这个巨马之前呢，尽管校门前也画有停车的禁止停车的线，但是依然有些人就经常在这儿停车，有的时候啊，这校门都被堵得出不去了。 哦， 放这个巨马以后，乱停车的情况大大改善了。不过关键是学校的麻烦是解决了，胡同里的居民这回有意见了。 嗯， 你这胡同本来就不宽，两侧又都停着车。 嗯， 有时候双向的车不好错车，你说万一撞上这钢刺儿，那惨了这个。 就是啊。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不能为了一己方便哈，就是胡同乱停车有很多的治理办法，您弄一个那个什么钢拳出来啊，特别特别能够杀一儆百，特别有震撼力的这些武器放这儿。关键是附近居民万一有一些，比如说出现了一些碰伤， 嗯， 包括您这学校门口人流量又比较大，万一出现一些其他的事情，这也不太合适，是吧？ 这怎么杀一儆百都出来了，让我听到了强烈的攻击性啊！ 那不行，那你是没去过156中学那一片，那胡同里边，你要是真想挪个车进去，真不容易。 所以这事儿如果大家都这以暴制暴啊，用这种硬碰硬的方式，确实让我们觉得好像少了点人情味儿。 是， 大家又不是不能讲道理的人，对吧？ 嗯，所以还是希望一些管理者有足够的智慧，把这条胡同治理好。 说到智慧啊，确实是在很多细节当中体现出来的。这有些人通过细节当中就体现出来，好像智商不太高。 嗨， 在陶然亭公园湖边啊，这个岸旁有一名看上去30多岁的男子。 啊， 他突然呢就欠身就摘走了一朵荷花。哎呀，那大骨朵啊，那是看着都心疼。 把什么摘了？ 花骨朵，荷花的花骨朵。 哦，还没有绽开的荷花。 是，就这样的不文明行为啊，被逛公园的市民给拍着了。 嗯， 昨天下午4点多钟，在陶然亭公园华夏明庭园门口啊，这个荷花池旁边，就这样一位30多岁的男子坐在湖岸边的大石头上，小心翼翼的欠身，从湖里摘出了一朵拳头大小的荷花骨朵。 嗯， 一旁的游客看着情况，赶紧就制止了啊。但是这位男子声称，摘下花骨朵是给孩子做药引子用。但是啊，就在大家要转身离开的时候，这名男子笑嘻嘻的把这荷花啊交给了自己的女儿。这小闺女是举着花骨朵高高兴兴的笑着呢。 啊，这闺女回家熬药去啊。 哎呀，记者就从公园管理处了解到啊，每年夏天呢，陶然亭公园的荷花啊都会遭到游人的辣手摧花。 可 最明显的就是这一池荷花啊长得茂盛啊，这开的时候到了岸边人伸手就能够得着。 嗯， 那岸边的那几棵啊基本上折的只剩了断的这个根茎。 嗯， 无论是什么花朵啊花骨朵啊甚至荷叶都被摘光了。这样的游人其实很多，公园呢真的说一对一的管啊还有点难。北京有荷花的公园也不少，这个水边赏荷啊本来就是一件很风雅的事儿，但是啊不管是玉渊潭也好还是莲花池也好，这公园的岸边情况都特别像，近处的荷花都被人摘光了。大家伙也说啊，不求您保护，但求您别破坏，成不成啊？ 这叫辣手摧花是吧？ 是， 关键是 哎呀，这个催了花之后您的心里边舒服吗？ 重点就是说了也不听啊，人家还振振有词呢。 这个功德哈，在这方面又显现出来了。每年的公园都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貌似一过节假日的时候这样的形象还挺多的。哎呀，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这个管可能不见得有这个多大的效果啊，但是你说不管呢这又不行，只能靠自觉。 反正我现在特担忧他们家那孩子，你说年纪轻轻那么点小姑娘，涉世未深，看看他爸爸做的这样，孩子在意识当中会不会模糊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界限呢？ 教他唱歌啊。 啊，唱什么呀？ 路边的野花不让采，你以为公园里的花就让采呢？ 谁教啊？ 啊， 他这爹我觉得可能教不了。 来说两件事儿吧。月收入也不能说太多啊，10000块钱、赶上好的时候3-4万块钱一个月。 那看跟谁比了。 那是跟我比，是比我挣得多。 是吧， 即将成婚而且要结婚了。 这不挺好的吗？ 挺好的嘛。有一位房产中介啊，马某，职员嘛，结果在前两天抢夺单身女子40多万块。 哎呦， 因为涉嫌抢夺罪，这两天被海淀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了。 他是缺钱吗？ 你想啊，是这样，他是房产中介的这个经纪公司职员、啊，房产中介从业好多年了，每个月的收入少则1-2万，多则3-4万，而且马上就要结婚了， 这不挺好的吗？ 哎呀，但是他也有烦恼啊，为房所困啊。你别看他做的是房产中介，没买房呢 啊。 他和女朋友呢都是外地来北京打工的，打算呢在北京安家落户，俩人看好了一套住宅，需要首付35万块。 嗯， 哎呀，按说35万块，马某的收入虽然不少，但是在高昂的房价面前，杯水车薪。35万块钱的首付，一个月3万块钱的收入，按说他要是勤俭过日子，也能找出来是吧？ 媳妇儿也挣钱呢。 哎呀，结果他发现他没钱，于是打起了歪主意。 哦、 马某呢，利用职业便利，知道哪个小区出入的都是有钱人啊，他不是干这个的吗？据他说，他在案发街区徘徊了很长时间，选择单身女性下手。被害的女子啊，在银行柜台取出钱来之后，就把钱装钱的包搁在腿上，浑然不知已经被马某盯上了。马某下手多了，抢了之后慌不择路，就开始跑一死胡同里边了，被随后赶来的民警给抓了。目前赃款已经全部起获了。 嗯， 还好这个没有给这个被抢的人再造成什么特别大的损失哈。 对， 但是我就想说，一个月10000块钱收入，20000块钱收入，3万-4万块钱的收入，哎呀，您的成本得多高啊，生活成本。 嗯，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好像已经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还好啊，这事儿发生在婚前，你说这样的一个意识或这样一个责任感的男人跟他走入婚姻的话，我都很难想象以后的家庭会是什么样。所以说啊，一时糊涂也好，还是说这个脑子不清楚也好啊，这件事儿也确实应该给马某一个警醒啊。 是， 反正也确实给了他一个警醒的机会。 嗯， 好好反思， 好好想想吧。 嗯，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吧。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找不着东西，山还是滨？ 山 啊，山、啊，我有两回在同一家忘了给钱、 哦， 拿了东西就走啊。 嗯， 哎呀，第一次老板把我叫回来了，第二次老板也没注意，哎，我自己到家想起来了，又把钱给送回去了。 我也有过类似情况， 啊、 吃完饭抹抹嘴就要走人。 真的吗？ 我还跟人解释，我真不是要吃霸王餐，我真忘了。人老板也特给面子、 嗯， 我知道我们家菜做的好吃。 就是你还得回来呢，是吧？ 我刚出门就被人叫住了，还 叫回来了。 啊、对呀。 哎呀，这个 你想什么呢？ 忘事儿吧，他忘里啥不忘外啥。总之这事儿都是你干的、啊。 反正是我干的，我钱已经给人补上了。我确实不是故意的，那菜太好吃了。 哦，还有很多人说，哎呀，忘事儿的事儿谁没遇见过呀？有的时候你看老周就说，买袜子我得是同样的多买几双， 就买那种那个左右不分的那种袜子， 不就是黑色的袜子， 啊、 来20双， 左脚右脚都能混搭的，丢一针也丢不出来是哪针啊。 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男士的袜子，一个是黑的，一个是浅灰的。 啊， 啊 反正怎么配都能配成一双出来是吗？ 嗯。 老周也说啊， 嗯， 我还有忘了拿找钱的时候呢，可是卖货的不知道啊，就是人家找给他钱， 啊、 他自己不忘记拿了。 嗯， 这就属于往外傻不往里傻，也有这种情况。 好人马大姐说，哎呦，病历太重要了，但是现在很少有大夫给写病历的啊，有的时候就一两句，写完了之后根本也看不清。 哎呀，像李凯玉那么好的大夫，写那么认真的病历的大夫啊，不容易碰见了。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是这样哈，病历呢，有时候大夫门诊的时候看的比较多，他可能显得用好听的词儿就是言简意赅啊。您要是真想看清楚了，那是肯定不行。您甭说您了。我那个上健康北京这么长时间，我看那个也看不清楚， 嗯， 人家都是有专业的，专业。